据报道，有力争撤销部署萨德新州委员会和反对部署萨德金川市民对策委员会等100多个市民社会团体参加的全国制止部署萨德行动等南朝鲜反对萨德斗争团体14号在国会大楼联合举行首次记者会，宣称将不断进行斗争，一直到把萨德撤回到美国的那天为止。